而这首歌曲呢有三个版本，除了陈慧琳的这个版本，还有三位主演杨紫、王佳、金任姿的合唱版，当然还有作曲人刘凤瑶的版本，风格也是各不相同。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，也可以听一听看其他的版本。今天是11月30号，11月的最后一天，在过往年份当中都有哪些唱片发表呢？2007年的11月30号，莫文蔚推出专辑《拉活》（Life is Carry More）， 他第一次担任了专辑的制作人，同时完成了全部的作曲。我们先来听这样一首《日常夜场》。 卷起人心波浪，惊喜每个。太高爽，浴缸或者操场，喜欢就开个场，镁光灯特别闪亮，巨星登场，不演模范班长，今天绝不加班，日常都我已经散场，谢谢收看。白天已被分散，有个我没出场，到夜场模拟城市，霓虹灯发亮，我为自己鼓掌。要发光有存在感，灵魂才够爽，生命鲜吃鲜亮，变成午夜人囊，越隐藏越辛苦，光尽情释放，不演谁的首长，不是谁的同行，日常都我已经散场，谢谢收看。白天已被分散，有个我没出场，到夜场第二人称要加倍补偿， 不恨 像日子想着大迷思，只怕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，你却在何地， 算是不距离都是没一起，我和你之间 差了一步还是千里， 有什么开始没什么道理，有没有之间 不要忘记， 有人走过几步之间 写过一种小幸福，经风有雨路是确认结束，也许再多走一步像是在游戏，再多走一步天地做传奇，再多走一步看我变成诗，就为了你。 在2017年11月30号，王诗安推出了加盟富音乐的首张专辑《诗》，那这首标题主打歌《一度成诗》也是将欧美的音乐理念和中国传统审美结合，呼应到了专辑的主题。 配好安，好车选平安，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，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-6-1参与报价，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，还有机会获得洗车、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。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，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，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，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，保险15%优惠。 4008-0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

Imagination, never lose my passion. It's on my way, it's on my way out. Whatever it takes, go for a destination. It's on my way, it's on my way. All the colorful days, never lose my passion. 这是收录在2003年《生如夏花》专辑《Colorful Days》，而这首歌也记录了当时那个想要张开怀抱、拥抱美好的朴树。本周迎来一股降温潮，冬天的寒冷是越发的强烈了。希望下面这首歌可以带给你关于冬日的温暖。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俏皮可爱，来自于梁静茹，小而美的《暖暖》。 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

好花香，花不再香，但美丽心中一再想。 这是在今年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一季当中，来自广东的歌手吴克明翻唱梅艳芳的这首经典之作《曼珠沙华》。那之后，他也是一路过关斩将，成为今年《中国好声音》的总冠军。而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出自歌唱综艺当中的翻唱歌曲。我们即将听到的是2017年金曲捞节目当中沙宝亮翻唱徐怀钰的这首《友情卡片》。当副歌部分响起的时候，80后的青春又回来了。 变得好寂寞，很久都不联络，朋友们问我问了1000遍快10000遍，仿佛你一寸地球上不见。你现在好不好？听说了他分了，有空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，想确定你很好，就像你说过的，爱没有特效药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在别人眼里有多么疯癫，有多么不体面，几乎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。多可爱的昨天，曾为了电影结局哭了好几天，你为了那家做了很瘦的鬼脸，都印在那一天，很渴望能再看到你微笑。确定你很好，就好像你说的，爱没有的逍遥，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。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戴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，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在他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，如果你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，他就会对你真，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，他最好永远天真，为他所爱的人，有太多的承诺都一定沉默， 爱的情 绪最温暖的 一双的冷漠， 错过了太多青春， 你心里把握 想你错再错，爱了得过结果没想过输给了你，说当我们失去联络过，换个手机人家摸一遍一遍太重复，一次不想再挂过，狂风呼啸而过，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中， 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， 只是女人容易忘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， 让人大部分天真，错过会多深，每一分奋不顾身，那是缘分，敢爱敢恨，越深越怕伤，人为情所困，他总能打开你心门，这不是真命是缘分， 我愿管你奋不顾身，我愿坠入万丈红尘， 如果我一往情深，结局是否能躲过孤身一人， 这是在年初《天赐的声音》第二季当中，胡彦斌、郭采洁共同演唱的《问》。这首歌是由李宗盛创作，首唱是陈淑桦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在1993年《花心》专辑中翻唱罗大佑《家》的第二部曲，取名为《家》，也让厚重的民谣有了更加温暖、流行的感觉。 每一首想你的诗，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，每一首多情的歌，为你唱着无心的诺言，每一次牵你的手，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，转开我晕眩的头，试着不能不潇洒的脸，个温暖的陷阱和一个人

在等我，我在等着谁， 谁在爱你，你在爱着谁， 谁在爱我，我在爱着谁。 遇见你的我，碰到我的你。 这是小柯和音乐圈的发小老狼2019年为电影《老师好》所演唱的推广曲《谁》。这首歌曾经是第一部国产偶像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插曲，首唱是谢雨欣。当然，作为歌曲的创作者，翻唱也可以还原作品最初的样子。在蔡健雅的 EP《Cherish》的《割爱》当中，就把两首写给他人的作品拿来重新演唱。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《重来》，首唱者是黄小琥。 你是否爱过？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否爱过？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终于分手，分手以后又想重来。如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理由分开。如果能重来，回忆当作尘埃，心不曾被伤害，就能无瑕疵的爱。但是重来，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。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？ 看空空的感情，走啊走啊走的伤心， 最早是收录在梁静茹2003年新歌家精选集《恋爱的力量》当中，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。在2004年，五月天自己把这首歌曲改编成了摇滚版。这位歌手因为参加选秀成为签约歌手，成名之后也为他人而创作。我们即将听到的便是拉拉徐佳莹在2017年专辑《心理学》当中重新演唱这首写给孟慧圆的《人呐》。 重叠了，有些梦撕裂了，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，有些爱错过了，有些泪流干了，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来了，有时候我笑着幸福了，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，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，只因为不再有你看着。人啊，不断的矛盾，人啊，脆弱的不堪，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。人啊，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，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。

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那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一些音乐再生的作品，作为创作者一首具有传唱度的作品，也汇聚了他们的很多的情感，而以创作人的理解重新来演唱这些作品，会带来全新的感受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便是由李宗盛翻唱写给张艾嘉的《爱情有什么道理》。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，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，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。其实孤单会使我伤怀，也会试着让自己笑得开。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你，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？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，你为何不掉过头去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？你尝试着不露痕迹，告诉爱情的道理，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。哦，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。 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也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，是我 是陶喆这首《爱很简单》二十周年出新版本。2017年，陶喆迎来出道20年，也特别将这样一首《爱很简单》重新编曲，送给歌迷，当然同样送给自己的礼物。接下来这位歌手呢，作为籍籍无名的创作新秀，一首大红的歌给自己很大的鼓励。在出道之前，他曾经写给张惠妹一首《记得》，就成为他的代表作。而在第一张《月行者》专辑当中便收录同曲不同词的《不懂》，而在2010年他说专辑他还是选择了重唱这首张惠妹的《记得》。我们听到的是由林俊杰所演唱的版本。

很少把写给他人的歌拿来重唱，这首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是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。这首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最早是在2013年方文山执导的爱情电影的标题曲主打歌，由魏如云首唱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回到我们中国榜的榜单，这首曾经空投中国榜冠军刘德华为电影《铁道英雄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》。 水面上湖光里，小船轻轻荡，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，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，有首歌缓缓唱，随着风远扬。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